让我跟你走，每个人怀中都有个温暖，有时候需要一个轻松的拥抱，只有你从来不知道寂寞，只有你能给我。 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，爱的地暗天黑都所谓是是非，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，只要能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虽然世界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，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成爱。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。是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就是我。